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，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边。HK Peanut， 香港花生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破迷信，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，主持陶君衡、Anthony、阿龙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咁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啦。咁咧就咧有一单消息啦。咁啊，即系今朝早就讲啦。咁啊，令其实我谂即系好多人都冇乜感觉啦，又系即系哇，亚视又倒闭。喂，倒閉咗好多次啦，大佬啊，即係 殭屍公司嚟㗎嘛， 即係你成日喺度講已經冇乜感覺啊，大佬啊，即係嗱，而今日阿王晶就話有呢、這個即係報章引述呢個大陸嘅傳媒啦，就話咧就呢、這個 財新網 係啦，財新網就話佢接受財新網嘅採訪嘅時候就話咁啊，即係亞視無緣無意外咧，今個月底咧就應該會執笠嘅。咁咁呢個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好奇怪啦，因為其實講真你即係唔係話執就執嘅，因為其實呢你而家叫做按照法例嚟講呢，其實政府其實係俾你一年嘅通知㗎嘛，通知期㗎嘛，咁係咪話可以話執就執呢？除非你而家係咪即係話要清盤啦，係咪你先至可以突然執笠啦。咁據說就係因為呢，其實最後一個白武士呢已經係即係滿足唔到阿王晶嘅要求啦。咁因為呢位白武士呢，即係來自大陸嘅大白武士呢，即係最後咩開價呢，又開三億嘅。咁但係呢，即係三億好明顯就即係即係滿足唔到阿王晶呢，因為佢自己俾好咗20億出嚟嘛，大佬啊，你20億喂，相對於你三億，喂講真你三億真係我即係怎倒咗好過啦。 咪王晶已經八折嘅㗎啦，咁啊16億。 係。 咁仲爭五倍。 係啦。 系啦，咪嘥气啦！老实讲，亚洲电视其实大家喺香港人嘅心目中已经唔好 care 噶啦，即系有佢存在同冇佢存在有乜分别咧？ 佢仲衰过第一节你所讲勾咗嗰个， 系啊，勾捻咗嗰个啊，大佬，系咪？你勾捻咗嘅时候，即系其实大家咩万众咩全城同心撑亚视，即系老实讲，点解变成一个笑话嚟噶啦？ 笑话 系啊， 系嘛？Nothing special， 有咩咁特别啊？系咪？你执同唔执，香港人都唔睇啊。同埋而家嘅选择好多，香港人嚟讲， 系， 即系你问我呢一个世代嘅人嚟讲，即系无线都冇睇好捻耐嘅，睇啊睇咩咧？有线嘅足球或者 now 嘅足球，我都唔记得系有线定系 now 嘅，屌 now 嘅足球。 咁而家佢 加新闻嘅啫，有乜好睇啊？ 咁你而家你 啲剧集，老实讲，台湾又好，韩国好，日本又好。內地都好，屌你可以買翻嚟噶嘛？ 係啊， 我使乜睇你嗰啲嘢啊？ 係啊， 補充少少，亞視係冇自己嘅劇集， 好耐冇好耐冇拍過劇啦， 十年啊講緊， 十年。 喂，大佬而家仲喺度做緊咩啊？ 真係仆街 嚇！咩話懷念當年嗰個亞洲電視？ 歲月流星台咯，咪有 係啦，定係麗的呼聲啊，定係麗的電視啊？ 咁即係 屌你咪老蕭嗰啲 老 蕭喺 賣咗啦，屌 老蕭啊！當年係最黃金時間拍嗰啲戲啊，咩變色龍啊嗰啲咁嘅嘢，天蠶變嗰啲，屌你而家你仲喺度播緊仆街？喂，你唔係撚係歐？呢个世界有啲嘢岁月催人老，系嘛？ 嗯， 冇办法噶啦。但系阿叶家宝啊，即系啱啱就接受呢、這个吓访、问就讲啦，即系话呢个亚视系万里长城永不倒吓。咁、我唔知佢凭咩咁讲啦。咁大佬，即系你自己，即系你自己嗰份粮都出唔到嘅时候，你倒得到咧？ 唔系咁后边有句嘅，千里黄河水滔滔。咁黄河而家都讲紧即系干涸啦。咁大家都知嘅，其实。 咁所以都大幕嘅，其实。咁你 唔系，但我觉得香港人大部分系唔 care 嘅。 系。 即系你执同唔执？最关心嘅咩问题咧？得一个嘅啫，就系、啲员工啲粮出唔出得翻赚。而员工咧都系打定输数噶啦，谂住咧都系即系 做义工， 唔系去劳资心裁处追翻你嗰啲基本嘅薪金咪算。其实咧，你几年前已经发觉亚视呢个问题嘅。有一次咧，我全日都系接受所有嘅电视台访问，

呢、這、一個咧，即係一啲呢啲咩即係疑似左膠嘅團體，就另即係另起爐灶，就搞咗個叫做咩宇宙大會啊？點樣唔知？我唔知呢個宇宙大會點嚟嘅？咁就其實聚合曬所有即係一啲左膠團體啊，或者其實一啲即係政黨，佢就唔係話好想揾嘅，但係其實就人力好多人啦、啊，咁就出席呢個團體，咁然之後就傾下喂，究竟點樣去解決而家左三跑嘅問題咧？咁樣樣，因為其實而家三跑問題就而家人人發展人人人即係呢個人人咩人人 好多名目啊！大家都忘記 人機監察會啊，點樣乜 Q 嘢？跟住然之後，仲有呢個咩機場發展網絡。喂，其實機場發展網絡佢係針對三跑，佢搞四年啫嘛，佢由11年搞起嘅。咁佢就話嗰陣時已經係即係由諮詢期間，其實一開始已經係 Day One 已經反對呢個三跑嘅。咁啊反對今日。咁然之後咧，而家今時今日咧，呢、这個即係咁佢就鬧呢、这個即係所謂嘅呢、这個宇宙大會啦。咁就話即係忽然咧就關注呢三跑，就另起爐灶，咁啊攞佢哋啲資料，攞佢哋研究成果，但又唔 knowledge 佢哋，甚至乎唔知佢哋乜水添。咁啊非常之嬲啦，咁啊非常之嬲啦。咁然之後咧就咁。你話點樣合作呢？佢係揾曬啲左膠翻嚟，又喺度講翻佢哋以前即係做嗰啲對策啊，譬如好似就係話，搞簽名運動啊，即係搞街站啊，即係同埋即係咩登報啊咁樣樣。咁你而家你又係做翻呢啲嘢，咁有咩意思呢？ 其實不嬲好多嘢各有各做㗎啦。 嚇、啊，唔係即係我即係copy 翻阿 Michael Moore 嘅講法出嚟啦，佢就係咁樣講。咁嗱，因為其實佢哋都有種講法嘅，就係話。其实你做呢啲嘢，而家已经咨询期已经过晒啦。其实而家唔系话要即系令到啲公民觉醒嘅问题，而事实上即系已经系大部分市民咧，亦都系反对三跑。你而家你做呢啲嘢咧，似乎系冇用嘅。 咁做咩有用先？我想问。 佢就系话 JR 咯 ，JR 即系大家一齐夹钱， 司法复核 系啦，司法复核。 理据喺边度咧？ 你而家理據 環保 環保啦，同埋即係其實喺空域嗰個問題上面咯，即係同呢個基本法啊上面嗰個問題上面咯。 但係你要爭法律嘅 point 㗎， 係啦，法律嘅 point 啊。 即係如果喺咁係咁樣做嘅，係應該要針對點解佢要繞個立法會呢、這個係應該更加重要咩？ 咁但係你繞個立法會嗰樣嘢，其實就係、是、其實你以何俊仁嘅講法或者民主黨佢僅餘嘅講法，佢種講法就係話。你早幾日呢個善眾街咪講嘅，就係話你呢個發債人嗰個監察，其實係比起呢個叫做立法會更加有效嘅。 即係啊，佢阻我不群啊嘛，係 嚇。咁當然善眾街佢講呢樣嘢惹起個迴響好大啦，亦都好多人好反感啦。你有冇搞錯？你自己你做立法會，唔係即係你自己係身為立法會議員，你自己都唔當係立法會嘅監察一回事，你反而將呢個咁樣 burden 擺曬落去，即係嗰個借貸人嗰度，或者係即係幫你做融資嘅金融機構嗰度。咁以 喂，所以有時我都發覺一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咁佢知唔知道自己係一個左派定右派嚟㗎？即係梁安琪同我辯論嗰個問題，如果你相信發債嘅話咧？即系话系透过政府去融资啦，全世界一定相信政府去融资嘅啦，因为好少系 default 噶嘛，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 系咪？即系话由政府孭起佢， 咁 你同呢一个嘅市场规律系自相矛盾，互相违背嘅，咁即系话政府有任何嘅嘢都应该系干预嘅市场， 系咯。 咁我问你，你究竟系一个左派定右派？一方面你又同我讲，就话机场。嘅第三跑步 係 方便香港嘅發展，方便呢一個香港喺未來嗰、那個經濟發展裏面扮演好重要一樣。 有4000億啊嘛，係。 跟住你又無視呢啲嘅數據，上次阿龍你提過我噶啦，66% 係即係 utilize 嘅啫嘛。咁咪呢啲，如果我用呢個右派嘅邏輯就係你唔撚好起啦，你去到85% 或者90% 先再諗呢個問題啦。好啦，跟住你就話啊，政府頂咗佢啦，透過發債啦，嗰啲嘅發債同呢一個係集資係兩碼子嘅事嚟。 兩碼子嘅事，咪同埋就係話嗱，你其實善用家又好，何仁哥都好，其實佢自己背後阿心純， 就係同大家講，如果呢個 project 佢自己唔係係可以即係叫做係自負盈虧嘅話 ，sell sustainable 係啦，咁係唔會發債俾你。但問題就係話佢後面， 因為政府嘅發債係所有投資者都會相信啊嘛。 係啦，你但 你諗下，你抵特率啊，點解會破產啊？就是因為由於你不斷發債，啲市民依然係繼續相信你啊嘛。係，因為你係冇機會係 default 噶嘛。你同一间公司是有分别的嘛。 嗯。 喂，这个是左派和右派的逻辑来的。你一阵间就告诉我听你相信这个左派的逻辑，一阵间你告诉我听你相信这个右派的逻辑。屌鸠你啊。 不是，即是其实是搬 龙门。讲撚晒你在 这里。你这样搬龙门纯粹一样东西，就是纯粹是为利益而去。 我不知道有什么撚嘢利益，对民主党来讲。有乜撚嘢利益咯？ 其實唔係咩利唔利益嘅問題。 阿爺話俾你聽，如果你肯支持第三條跑道嘅話，我會放呢個831咩？唔撚會啊嘛，係嘛？ 我唔係呢個意思。第一樣嘢係佢哋，第一喺機管局嗰度有位，佢哋覺得有責任去支持。第二樣嘢， 但係你係一個民選嘅議員嚟噶嘛？即係意思。 你點解能夠做到機管局啊？因為你做咗民選議員啊。 係啊。 因為你係曾經嘅民主黨主席。 但你係民選嘅議員，你而家你。即是你俾人委任咗之后你又背叛民意呀。 所以呢我嗰日星期二我唔喺香港啫。阿譚话阿金英系黐线，我绝对唔同意嘅。喂，你搞不合作运动叫啲人退出呢个政府咨询委员会或甚至乎啲管理局，你冇理由自己唔退㗎嘛。你点样解释呀、啊、你点样同嗰啲退撚咗嗰啲人交代呀、啊、金英唔系黐线，我睇咗篇文我觉得 OK 㗎，嗰篇文逻辑上系通㗎。 嗯， 系咪？你话雨伞运动啊嘛，全面不同政府不合作啊嘛， 系 咯。咁你仲加佢啲委员会？你老尾你而家仲支持佢起得只三条跑道？乜嘢叫忠实嘅反对派啊？你当权者提嘅任何方案我都反对。 嗯 嗯， 叫先叫忠实反对派啊。 嗯 嗯， 有冇脑噶？ 嗯， 全面同你不合作啊嘛。你咪雨傘運動幾個月前啫，唔係一年，唔係兩年，唔係三年，然後再議。喂，所以金英點黐線啊？喂，呢次我真係要幫下金英喎，佢點黐線啊？ 咁輪到我幫下淡咯。咁個原因係在於阿鐵頭，如果唔喺即係唔喺裏機管局裏面做李登輝黐實嘅話，咁就冇機會改變呢個機管局啊嘛。 你講你自己可以改變咩？你有幾多票啊？你嗰度 一票啫嘛，佢自己都承認咗咯，其實 係咪？你一票啫嘛。有乜撚嘢用啊？嗰票， 但系我觉得即系其实 花瓶啊，喺机管局里边做花瓶啊，大哥你 冇，你咪好似嗰套咁嘅话剧咁样呢个十二路汉咯，用一票然后不断咁说服其他。 你起咗个机场1400亿，你令到香港如果因为咁样需要而发债嘅话，个问题喺边度啊？识唔捻识经济噶？发债个问题喺边度啊？提高个利息咯。 嗯 嗯。 减低个减低，因为对呢、這个 demand of money 系多咗嘛， 嗯， 咪加息咯，咁咪 cost of investment 高咗咯，即系你嘅投资成本高咗， 对成个香港都大镬嘅， 对全个香港经济有大镬噶嘛，阿哥，喂，如果除非你计咗一条数俾我，话俾我听呢一个嘅 investment 嘅 appraisal 呢一个嘅投资系有一个价值嘅， 嗯 嗯。 我收回嘅成本係能够 cover 唔单止係我嘅利息，亦都係能够 cover 返我哋嗰个需求需要嘅。咁你就可以话帮我听你呢个係值得做。 但明显佢係答唔到呢细节。 梗係夹唔能到。 咁所以其实我上个礼拜。 屌你老尾。即係我都唔想想即係大家都一起即係喺个电台度做节目。你老实讲你唔识经济。又唔识 business。你讲乜撚嘢呢？ 佢係相信嗰种扩张式嘅经济活动对香港有好处㗎嘛。 咁你用撚完咗第一航道同埋第二航道先讲啦。我唔係话唔需要，但唔係今日㗎嘛。唔係嘥1400亿㗎嘛，大哥。澳门起个机场几撚多钱啊？一两亿咋。我屌鸠你。 所以有人讲个千几亿大家点解唔买 Q 咗嗰啲咩澳门啊深圳机场走去搞分工。 嘥撚气根本做埋啲嘢。係第一航道好撚逼，第二航道係好撩撩话俾你听。点解嗰个66% 咁解。你同埋你要答个问题，我再讲一次。答埋嗰几个民航处处长讲嘅嘢先啦。如果我唔讲呢一个嘅具体嘅政策嘅问题，你作为一个反对派